你而家正正个客观事实就系出咗事啊嘛！你何你讲翻你而家你每个月做呢啲嘢？喂， 唔系啊，其实佢如果我系立法会咧，佢咁噏咧， 你咪就系全部废噶咯？呢啲系 自打嘴巴嚟， 咪就 系 咯。 嗱，我证明你过去嗰个月里边，你系冇做呢啲嘢。 系啊，冇做呢啲。 过去一年里边，每一个月你都喺度讲大话，话俾你听。 系啊， 你而家话俾我听，你有，即系你嗰包废嘅，一系就 系。系啊， 你开嗰啲会系废嘅。 系啊， 冇嘥钱啦。 嗯， 嘥气你根本喺度，大佬。 同埋啲人啊，而家田北辰就话：，唉，田北辰好有型啊！佢就话啦：，我宁愿啊，我身败名裂啊，宁愿我收啲系流料啊！喂，我都希望呢个港铁即系挖开晒啲石屎，凿开晒嚟睇过晒佢。哇，真系好有型咁样讲系。 喂，我谂田北辰咧，嗱、啊，我唔敢判断啦、啊，我都对佢啲 dynamics 唔系好熟啦。佢话晒届时都做过港铁嘅， 系啊， 主席噶嘛。系嘛？搞到杨启燕即系郁郁而终噶嘛？我估佢今次可能都有啲嘢料到啊，有料到啊！我意思系， 梗系啲可靠啦。 所以咧，你今次咧调翻转头谂，佢哋内部咧系有啲矛盾啫。 系啊。 如果唔系咧，呢啲建制派咧每一次都系归队嘅。喺呢咁嘅重大问题里边咧，一定系企喺政府嗰边。而政府咧，金镬咧，其实老实讲。呢、这、一個黑鑊咧，佢唔好好地拆咧，佢都幾大鑊。即係用你頭先嗰個講法咁，好似陳凡咁樣答法，你咪真係無私顯見私，你冇做嘢。 係啊，同埋人哋問佢你作唔作石屎，人哋問陳凡作唔作石屎啊，你會唔會咁樣做啊？佢就話：，喂、哎，社會上面流傳任何講法咧，我都希望啊，大家以科學同埋實踐嘅態度去處理。咁啊，作石屎又冇乜科學根據啊嘛。如果有更加多理據同埋實質資料嘅話咧，相信就會比呢個作石屎更加有理據啊。咁你有冇理据啫？ 你唔知佢讲乜？ 咁你有冇理据先？ 唔系，你除非咁讲， 屌！ 你话俾我听，作石屎呢个方法，嗱，我唔识啊吓，系搵唔到究竟有冇漏钢筋嘅。但我一听落去，你唔系凿开佢石屎，我唔系工程人员啦，你点知嗰度嗰啲钢筋咁有冇佢所讲嘅有五千几条或者五千条岛？ 系啦， 系转唔埋。 咁好啦，佢而家 喂，除非你真系上帝， 系， 除非你真系好似科幻片咁，大家落去透视落去嗰个墙壁入边嘅， 得噶嘛呢个？ 唔系，其实你唔使，即系唔使你讲呢样嘢，其实根本就唔使话你系咩工唔工程人员，即系你其实厂佬又好，或者反一个人都好，喂，你只要睇翻 procedure 一坐低见到一单咁嘅事。即刻同班 A.O. 一齊叫港鐵俾份驗收報告喎，逐份睇邊個簽名啊？你已經知咩事啊？ 係 啊，驗收報告好緊要嘅，呢個係 first hand 啊嘛。 係啊， 咁好啦，嗱，頭先阿陳凡講呢樣嘢就係維護緊，因為而家佢揾呢個黃志明啦，黃志明咧就即係 黃偉明 嚇，黃偉明唔係黃志明，就做嗰個即係壓力測試啊嘛，負重測試啊嘛，咁負重測試啲人都講過啦。大佬啊，即系你试得一时，试唔到一世噶嘛，系咪？你系短期内我证明咗冇问题，以后啊，你而家你做嗰个压力测试咧，你喺固态固系嗰个静态嘅压力测试，你又摆咗重嘢喺度，佢冇事就冇事。但系之后你系入行车噶嘛，大佬啊。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而家你知唔知佢压力测试咧？佢揾礼顿做噶，几捻戇鸠啊？揾个疑犯查自己、啊。好啦。而家你嗰啲有問題嘅鋼鐵，你嗰啲鋼筋係有數噶嘛？你估剪鋼筋嘅時候佢哋冇 mark record 咧？如果佢有 mark record 嘅話，佢知道邊度有問題嘅鋼筋，咁佢唔 check 嗰度咪得咯？佢呃到你嘅可以係，你揾禮頓去 check， 佢對翻啲資料，然之後專登 check 自己冇問題嗰啲地方，咁咪呃到你咯。 其实头先嗰个潘老板都有讲过啊，喂，佢影晒相，拍晒片 ，mark 晒地图，喂，你佢将呢啲嘢交晒俾礼顿，喂，好容易搞嘅啫，但系你都唔使搵礼顿啦，你好话冇听，香港大把 lab 去到做呢啲咁样嘅测试， 一定系要一个独立嘅第三方噶啦，即系有公信力嘅，有经验嘅，有咁嘅专业嘅。你去做多一次呢咁嘅测试，如果唔系你同香港人交代唔到， 系啊， 而家唔系使。起得快唔快嘅问题，唔系使几多钱嘅问题咁简单。如果你真系笑死人，一个国际城市，一个咁发达嘅社会，个地铁会冧咗落嚟。 嗯， 喂，灾难片嚟嘅咧，真系好似嗰啲咩明日之后嗰啲咁嘅灾难片啊，大哥。 其实你钢筋啊、嗯，你如果真系你咁讲，嗰十五条都仲你更加唔会啦，即刻补咗佢啦。十五条用乜易啫？我担心你啊，俾人噏中啊，真系噏五千条咧，你真系成个站拆得佢都得啦。 嗱，同埋咧，真系讲真， 我又唔会觉得我唔敢肯定礼顿会唔会自己 mark 起佢。但如果五千条都唔使 mark 啦，即系周围都系啦，系个五千条、啊。 但系咁讲，你信得过呢一个王志明呢个测试？首先你要排除咗佢冇作弊嘅可能先。我唔信啊嘛，而家。 所以咧，已经唔系面子嘅问题，唔系边个问责嘅问题咁简单。唔系话嗰啲问题唔重要啊，当然系重要啊。但系违禁喺我哋嘅角度同埋利益嚟讲，香港人就一定嚟重新话俾我听，系百分之一百。是安全的。如果有人指控你五千条的钢筋是搞不定的，搞定他唔该，我不理你什么问题，总之我要搞定 ,ok? 迟啲我先同你问责，迟啲我先罚你礼顿。嗰班总工程师即係总承建商。 同埋呢头先我哋讲到就係话除咗中科爆料之外有冇其他疏失，我觉得呢个非常之有可能。点解呢？除咗嗰个数字上面有出入之外，第二样嘢就係话其他嗰啲站头爆出嚟嘅料唔关中科事㗎嘛。你譬如今即係你譬如好似呢、這个即係会展嗰边，中科边有去份啫？点解又呢个时候爆嘅呢？点解元朗西铁站嗰边嗰、那个天桥沉降又呢个时候爆嘅？ 所以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嘅根本原因系在于咩呢？当你一个咁样嘅政权已经系咁样利益输送嘅时候呢，个过程当中好多时候呢就系分赃不均。今次中科呢单嘢呢好明显就睇到本来有嘢益你嘅，点知呢你又多口，所以我就惩罚你咪分赃不均囉。本来大家都分啲㗎，嗱而家搵到十蚊返嚟，你三你三我四，我搵㗎，咁我多你一蚊。啊点知你个契我嘅契弟啊 ,cut 咗你多一 1.5, 你 1.5 我七，咁你两条都唔信㗎，咪爆你大镬囉。本来大家共犯嚟㗎，不过佢共犯我哋就 PK 啦大佬。我哋真係扑到直啦，你千祈唔好搭嗰啲站添啊，有话俾你听。 唔系成条沙中线落 你都唔搭得㗎啦，好老实嗰句。 係咪起好你都真係驚緊啊大哥。冇啦，违禁之计，政府又好港铁又好，你執返好佢先同我讲。你寫打个保票先啦。啊 執咩返佢執唔返，而家讲緊你全部要重新起过。 起过啦。 起过之后。 呢就唔好差起啦，一系就。唔系 起过之后你追加嗰笔钱要想财委。喂咁你立法会就橡皮图章啫，得法民主派就好简单。 都要过㗎呢啲 系。唔系啊，个状况系过嗰个过程啊好惨啊。 唔使啊，如果你真系个你政权做嘅呢样嘢系咪告几个礼顿嘅。 是啊， 搵廉政公署嚟查佢。 唔系，但系佢系 too big to fail 嘛，因为其实而家十大工程好多都有去份啊嘛。 喂，全世界咁多建筑公司系嘛，咁多总建筑商。 我谂唔系咁简单啊，去到呢一下。 我谂佢应该 千丝万缕。 啱正想讲呢个四字词语，基本上都系利益瓜葛好多，爆下爆下。即係呢個禮頓都出埋嚟做呢個嘅污點證人啊！屌， 唔係同埋我即係你而家見到林鄭變咗花生油嘛？屌你，即係呢個係行政長官嚟啦，變咗花生油喎！ 你知唔知佢最 care 咩嘢啊？小佢個仔啊，小米上市啊，嘢都佢唔會理你咁多嘢啊！而家 係啊，真 係喂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喂好，咁啊記得後日呢個七一。咁就希望大家喺呢个坛岛咖啡嗰边就见面啦。 你不停帮呢个坛岛 嚟宣传。冇办法，我净系记得嗰个坛岛咖啡嗰个位置啊，大佬。即系我唔记得，因为我 有天桥底 啊，有帮麦当劳做宣传。 因为我好中意嗰边食沙爹牛肉面。 呢一集嘅广告费你问翻嗰两个单位攞啊，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